上哪儿去 了？哪儿去了？ 嗯， 跨壕上南天。 南天？ 南天门嘛。 哦，可以可以。 怎么样？ 行，听我这吉祥话。 哦，吉祥话什么呢？ 是天伦之乐。你的？ 我这是天天吃肉。 不行，这什么吉祥话？ 这解馋呢、啊、这个。 不要解馋，要吉祥话。 吉祥话 有吗？ 天天见喜，这怎么样？这个 这词儿软点，这 软点。 行， 咱说上来了， 算你说上来了，后边还有呢。 嗯，你还有什么难的？ 咱再说这个桃子。 哪个桃啊？ 瓜果梨桃的桃啊。 瓜果梨桃。嗯，好好， 咱来这个 说。 桃子拆开了， 嗯， 说木照念个桃， 嗯，谁问谁呀、啊？ 王禅问王敖， 嗯，问谁呀、啊？ 孙膑哪里去？ 上哪儿去了？ 花园去看桃。 哦，战国的故事了啊？ 怎么样？ 好好， 看你的， 说一大念个天。 好、 哦，什么 桃？ 哦，一大念个桃。 什么呀？木照。 哦，木照念个天。 桃、 哦、木头桃， 木头桃能吃吗？ 木照念个桃。 怎么？哦，这不能吃了。 这也听我的呀？ 不，这怨我，这怨。接着说。 木照念个桃， 谁问谁？ 梅露问仙毫。 行了，我再问问、 嗯、 刚才那是毫仙问露仙、 哎、 这回怎么又 梅露问仙毫啊？ 这怎么回事？ 这又问回来了。 合着他来回问呢、哎、 礼尚往来。 你瞧瞧。那行，那么问的是谁？ 问南极翁哪里去？ 这个南极翁又是哪位呢？ 嗯，南极子，老寿星，大脑袋。 哦，还是寿星老。 哎，对，还问他。 那行，这回上哪儿去吧？ 三月三赴蟠桃。 蟠桃？ 哎，王母娘娘蟠桃会怎么样？ 哎，他又那儿去了。 哎，对。 好，算你说上来了。 说上来了。 听我这吉祥话。 吉祥话什么？ 桃开富贵。 我这是烂桃不烂味。 走，什么词儿这是？ 啊， 烂桃不烂味都出来，这是吉祥话吗？ 这桃是什么？ 桃什么？ 桃李争艳，怎么样？ 哦，桃李争艳还行。 说上来了哟。 哎，别骄傲，后边还有。 有什么难的？ 还有林字。 哦，林。 林字是二木，念个林。 嗯，谁问谁？ 林冲问施恩。 嗯，问谁？ 武松哪里去？ 上哪儿去了？ 拳打快活林。 好， 怎么样？ 得有这水浒传了啊。 听你的。 说二木念个林， 谁问谁？ 豪神问鹿神。 这么一会儿又成神了。 修炼的成神了。 修炼的也太快了、嗯、那么这回问谁呢？ 问的是 南极翁哪里去。这南极翁是谁呢？南极子，老寿星，大脑袋。我就知道又是他。你都说两回了，我能不知道吗？ 行， 这回上哪儿去？ 富贵紫竹林。 合着这大脑袋哪儿都去、啊、 太忙了。 好，听我这吉祥话。 什么？ 临旨呈祥。你的？ 我念您临时拘留。 谢谢。来，临时拘留下吧，我招你惹你了？ 临什么呢？琳琅满目，这怎么样？这个、 哎、行，算你说上来了。 说上来了、 啊、别骄傲，后面还有难的了。 你说吧。你 咱再说个八字。 哦， 说一撇一捺念个八。 嗯，哎，谁问谁呀、啊？ 唐僧问老沙。 哎，老沙是谁呀、啊？ 沙和尚啊。 哦，沙僧啊。 对， 问谁？ 孙悟空哪里去？ 上哪儿得了？ 高老庄去拿猪老八。 嗯， 行吧。 西游记。 好，你的吧。 一撇一捺念个八， 谁问谁？

简短截说 啊， 一顿饭吃了多半顿了， 哦， 一点都不带错， 全一样， 圆完了这就 啊。 刘明想，行啊，郭扒皮那也琢磨，嘿嘿，我看你怎么着吧，你怎么样我怎么样，我这就算稳赢， 这就要拿了。 就在这时候啊 啊， 刘旺明站起来了，哎，跑堂呢，哎，你还要什么菜啊，你来呀， 叫走了， 给叫到楼口那儿去。 哦， 离这桌子挺老远， 嗯， 到楼口那儿哈还没大声说，小声跟跑堂的嘀咕， 哦， 一会儿啊我再要菜的时候你可得注意。 注意什么呀？ 我要是找你要凉菜 啊， 你就给我端热菜， 端热菜， 我要说热菜你就给我端凉菜，这意思老跟我这意思反着，明白吗？ 拧着个儿。 好，他说这明白明白，你可记住了啊，没错，您呢 还挺记得。 好好，走吧走吧。 嗯， 刘安明坐下了， 是 活扒皮站起来了 啊， 好堂呢，来，也给叫楼口那儿去了， 也得这么来呀。 老三说：“您还要什么菜啊？” 嗯， 要，这坏了， 怎么了？ 人家刚才说的什么，他一点不知道啊， 嘀咕的吗？ 他没听见呢。 就是， 他一想啊， 嗯， 嘿，反正我这么说呀，你也听不见，你也不知道我对不对 啊。 没事，你忙你的去吧。 完了， 完了，坐那儿了，刚坐那儿， 嗯。 刘旺明又说了，哎呀，这是怎么了， 嗯， 大热天啊我弄感冒了，不行，我得发发汗， 要发汗。 跑堂呢，给我来碗面条， 面条 大碗啊， 嚯， 最好啊连汤带面，越热越好， 越热越好， 那意思就是越凉越好。 对，反着吗？ 他给下了话吗？ 对， 越热越好。 哦， 了， 嗯， 嘿嘿，活扒皮站起来了，哎呀，这是怎么了，大热天我愣感冒， 他也感冒了， 我得发发汗。 嗯， 好堂呢，给我来碗面条， 也要面条， 连汤带面， 嗯， 越热越好， 完全一样， 一会儿都端来了， 都来了， 做得了之后啊，这两碗面 是 刘万明那碗面，冰水泡的冒寒气儿， 凉啊， 锅扒皮这碗面开水煮的冒热气， 刚出锅， 多好了， 你瞧， 都端完了之后， 嗯， 刘旺明站起来了 啊， 一拖这小罐， 是， 嘿，小白胖子当时就，哎，看见了吗， 啊， 今天我用这个面治我的病，我还要吃出点名堂来， 这还有名堂， 是什么名堂啊， 什么名堂， 那手啊， 啊， 面盘里头一煮， 是， 就抓出一条面，这把面，哎， 不， 这叫海底捞月， 啊、哦，有名堂。 完事之后还得往这个胳膊上绕，这叫金丝缠腕， 好词儿。 完事之后，蘸着水， 嗯， 往脖子上绕，这叫孤树盘根， 哎，好， 这还不算， 怎么着？ 往嘴里一嘬， 这是， 这叫乌龙摆尾。 嘿， 他嘬到嘴里了之后啊， 啊， 后悔了。 怎么后悔了呢？ 冰水泡的面条啊， 啊， 太凉了， 冰凉啊。 得了，我嘴里先温着吧， 捂一会儿。 哎，捂一会儿再吃吧。 啊， 还没等吃呢，捂着呢。 嗯， 活扒皮也站起来了， 他也来了。 哎呀，这是怎么了这？ 哦。 今天呢， 嗯， 我要弄这面条治我的病， 看他也要治病， 还要吃出点名堂来。 嗯，看你这名堂， 什么名堂？ 嗯， 手啊，往面碗里一乳，大热天，您说这受得了吗？ 开水 呀、啊！哎呀，当时那手指头胖的就跟那胡萝卜一样。 那够呛， 有心拿出来吧，坏了，拿出来就输啊， 那还不输啊， 不拿出来真烫，勉勉强强的抓那一小碗面， 忍着吧， 这就海底捞月呀， 不